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说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空不能总晴朗，上点云彩也正常，千万当心带怒党，成为坏人手中枪。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立新，欢迎大伙儿。这个2021年年底之前这段时间啊，咱们还能在午间相聚。明年呢，那就到晚上了。啊，对，那就是晚间的读报节目了。很珍惜呀，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乐呵的啊，这个时光。用这个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直接的就能收听北京电台全频率的节目，也包括读报。而且呢，直播的时候啊，甭管是今年还是明年都一样啊。话里话外，在这个听听上有一个聊天室，那您那个进了聊天室呢，哎，很多的朋友，哎，可以说相聚在一起，啊，这是咱们专属的互动交流的平台。听听的发展，包括咱们广播电台更多的这个触网啊，更多的触电，哎，别介呀，会在电啊电着，不是我说的触电，是触及这个电子信息这方面的业务。那这些年也有些发展，也是见证了改革开放年代咱们国家迅速的成长进步，哎，互联网更多的造福百姓，服务于社会的这个历史的进程啊，听听也是个缩影哈，你要倒回去20-30年根本就没法想象的事情。哎呦，拿个手机，哎呦，这就吵去了。哎呀，云卷云舒来了，哎呦呵，这个燕林，哎呀，燕子呵，晨曦复古，哎呦，这 JYP 铃铛老北京，这是不用加引号的老北京啊。昨天咱们专门论述了啊，有一类极个别的加了引号的老北京。对对对，那个咱们不说了啊，不说了啊，说多了牙碜。哎，原上草啊，哎呦，博荣呵，7789，嘿，毛毛来了啊，不啊，你家复古，嘿，知足啊，你必须的啊，知足才能长乐吗？哎，对对对，就是啊，很多的朋友，哎，这个就是一个缩影，改革开放，社会发展进步了吗？当然了，改革开放啊，取得很大的成就，那必须的。所以才值得咱们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让大家踏踏实实的撸起袖子，哎，实现自己人生美好愿望的这么一个大好的时光。所以我就说啊，也不是呢，我老念的这个事情，道理就是啊这么简单。当然这里头也有啊，我说的可不是聊天室啊，啊，社会上有个别的糊涂人，他不珍惜，他认为这都白来的，啊，哪儿的事情啊？嘿，我瞧什么我都不顺眼，啊，我吃什么我都不对口，啊，我看谁我都觉得不得劲儿， 负面情绪爆棚。哎，这种情况啊，当然非常有可能呢是说明您需要去体检了。哎，对，负面情绪太厉害太明显，这个非常有可能这是身体上什么地方健康出问题了。啊，不是我咒谁啊，这是关心关心爱护，赶紧查查去吧。心脑血管啊，啊，颈动脉啊，哎，肝功啊，是不是啊？啊，这个什么什么啊，胃里头啊，啊，哎，嘿嘿，对对对，啊，腰间盘呐，胯骨轴啊，查查吧，查查吧，啊，你这心理上、情绪上的这些个极端的变化，很可能跟健康是有关系的。但是呢，这就是我说，也是可怜这部分朋友。啊，就是特别容易被这个带怒党把这怒给带起来的这部分人，啊，你看看，别学他们，啊，也是啊，别用，就是这种人，啊，就用这个给国家和社会添乱添恶心的方式来表达他所谓的加了引号的爱国情绪。爱国其实那不是情绪，正常的。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表达，但同样是理性的，哎，同样是得在法律道德的范围之内的。而那种情绪化的表述呢，那不叫爱国，那就是情绪的宣泄，别往自个儿脸上贴金。哎，奉劝啊，哈，提醒大伙儿，安善良民，别给这种人和事儿站队，别让人家那坏人当了枪使，不要以猎奇的心理成为这种人和事儿的分母。啊，你看有那样的哟，说的挺好。哎呀呵，就他那个热情，他那个情绪呀，啊，是啊，怎么怎么着了似的。哎呀呵，一天到晚的，嘿，跺着脚，哎呀，咬着槽牙，拧着眉，瞪着眼，攥着拳，啊，也不知道跟谁。可能是对门的，对门没招他呀，就说呀，好家伙，国家啊，说什么他都不信，口口声声他爱国，国家说什么他都不信，骗子流氓说什么他都信，嘿嘿，咱别跟风儿，简单说就这个，社会上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现象，哎，咱就知道个大概齐就得了啊，您更多的了解了解。啊，振奋人心的，是吧？发人深省的，催人奋进的，啊，嘿嘿，带来更多的知识和收益的事情，比方说读报吗？您不跟风，国家就好处理这类的人和事儿。处理了吗？处理了，哪儿都不是法外之地。还告诉您，互联网一样，聊天室更是，那是电台办的，必须的，遵守国家法律规定。这不是胡说八道的地方，必须的。这人家那个警方说了啊，有关部门说是啊，有部分账号最近恶意发布宣扬仇恨，制造对立，挑唆矛盾的内容。那这怎么办呢？关了啊，微博禁言，关闭了526个恶意宣扬仇恨的账号。大快人心呐，没说吗？您只要站一边去，国家就好处理。对，别给这坏人坏事当分母啊。对了，这来了啊，呵，正说着呢啊，咱们得加强法治。你看探长就来了，谁呀？老亨特啊。对对对，他还一搭档呢，按说来算起来也应该上年岁了啊，这二位应该退休了啊，老亨特跟他的搭档，哎，对对对，哎，你看，真有那个，生活当中咱不吝大小事儿，小事儿小事小小也让人家骗了12万去，小啊，中学生小姑娘，初中生，小孩儿，头段时间江苏常州人。哎，这个孩子呀，他倒没别的，啊，这个小孩嘛，他也没什么坏心，啊，就是这个，这个那什么啊，这个就是好些追个星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得让坏人给利用了。 当了枪使了。我老说那句，别让坏人当枪使。哎，具体不说了啊，这您懂的。怎么回事呢？他不是追星吗？哎，这是啊，什么地方吧，跟他说，哎，你呀，添加那个明星的私人 QQ 号，我告诉你怎么添加。哎，怎么添加这个大明星的私人的 QQ 号。哦，哎，你瞧，这样的话呢，这合适，了解这个明星的一些个动态。哈，明星干点什么，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去哪儿玩了，哎，你看跟谁又见面了，约会了，这你头一个知道啊。真的，哎呦，这么好啊，他就没琢磨。其实呢，你要是有这法治观念，这等于是啊，哎，跟你说啊，在你们家对门，他们家里头安一个，正对着人家，是厨房啊，是卧室，什么什么地方的监控探头，他们家的事儿，大事小情你都能看见，一目了然。你安吗？我，这使不得。窥探他人隐私，这个是违反法律的，要负刑事责任的。小姑娘，涉世未深，没往这儿想，生活当中就怕这个这四个字，没往那儿想。不信你看看，有些那网上那个民警执法那视频，甭管这人干什么了，哎，我就没往那儿想，我不觉得这是个事儿。你看，你但凡脑筋一急转弯，拐个弯，你就能想到那个，哎，那个地方，你就知道了。哟，这是不得，这可不能干。有的人就是没脑子，我当然这话说的是气话啊，也不能叫没脑子，就是什么呀，就是啊，一看这个，尤其是网上挑动情绪的，他一定以貌似完全正确的那个表述方式，那个态度，哎，用这个面孔来给这个世人，给大家看，你看这个，我是站在这个啊正确立场上，哎呦，好好，我这家伙这我得说的，是不是啊？啊哈，你要是拐个弯琢磨琢磨，这种观点，这种方式特别阴险，他等于是暗含着告诉你，告诉你说啊，就我匡扶正义啊，国家都不管啊。国家都不管，就我这儿管呐！哎，你明白了吧？暗含着，他把国家给恶心了。您琢磨琢磨，是不是那么回事啊？哟，大伙一看，哎呀，这么大的问题，他发现了，这么些年国家怎么就没管呢？你瞧，是不是把国家给恶心了？琢磨琢磨，跟着他起哄，有什么好结果吗？哎嘿嘿，这小姑娘翻回来再说她呢没说吗？人家忽悠，哎，你加一个明星的微信号啊，不是，就那个 QQ 号，哎，能了解她的一些事情，哎，太好了啊，我来这个。然后人家就开始找她了，这犯法你知道吗？啊，这犯法，你是窥伺人家明星的隐私，谁让你加的？嘿，好家伙，你事儿大了哟，那我别加了，我退出来。你加都加了，已经既成事实了，覆水难收，是不是啊？马前泼水知道吗？哦，这还有京剧呢，啊，朱买臣休妻呀，啊，我这还小呢，还不就跟你讲这个意思，你算是啊犯了事儿了。哎呀，那怎么办呢？我这么小，我还得学习呢。你看，行了，赶紧的交钱吧，花钱破财消灾。小姑娘好，哪禁得住这么吓唬呀？里里外外12万元让人给骗走了。后来家长发现了，你孩子他哪手里头他哪有这么多钱啊？哎呦，这怎么回事？10000才弄清楚，赶紧到公安局去报案。报了案之后，这民警就问这姑娘啊，开头让你加那 QQ 号，你怎么信了啊？我是没往别处想，那后头人家又是什么什么犯法了之类的，跟你要钱， 你也不琢磨琢磨，你要你犯法，你找公安局呀，他可以举报你，他可以报警啊，跟你要钱，这不是敲诈吗？你不是，你合计合计，你没弄明白啊？他本身也犯法呀！啊，我也没往那儿想。哎，得，你说这事儿闹的，电视剧都编不出这样的情节啊！什么什么，就这个让人骗了。可说呢，江苏常州，哦。你看还真是同一个地方啊，常州新闻。对，江苏常州有一位啊王军，不是，就是咱们不知道人叫什么是吧，咱们都是这么叫吗，是吧，也不知道人家叫什么啊，尊称啊，这个姓李啊，李军，姓刘，刘军啊，姓张，张军啊，姓王，王军啊，王先生啊，王小伙是个年轻小伙子。他呀网恋了，这头段时间啊，跟这个一个姑娘啊网恋了。哎呦呵，俩人好的跟什么似的。哎呦，这个真是啊太好了，太好了。后来呢，这个因为一直就没见着他这个网上这女朋友啊，这个王军呢也是跟这位说来着，说那个娘子啊，咱俩得花前月下呀，啊，咱俩得后花园啊，啊，假山石后头啊。啊，对对对，花为媒，对，就是咱俩得花为媒啊。哎呀，不行，我太忙了，我忙工作，忙事业啊。那个不要紧的，实在不行，你要想见我呀，啊，你先见见我表姐行吗？你表姐，我不是，我就说不是为了别的，我表姐呀，需要用车。啊，因为我表姐呢，家里头老人生病了，她得用车。啊，你要是愿意的话呢，你不是有车吗？哎，你开车呀，带着他去到医院给那个帮着老人去看病，忙活忙活。哟，王军一想，这应该是考验我呢，啊，看看我这诚心是不是啊？我这玩意儿可以呀，可以呀，我应该表现呀。开着这车，这个带着那个表姐，那表姐是一个啊胖胖乎乎这么一位女士。说话瓮声瓮气，带一点外乡口音啊！我选走着，呵呵呵，我这个表妹呀、啊，说实在的啊，给了你那算是得意了。呵呵呵，走着走着走着，带着我去走，上高速吧，上高速啊，就奔医院去。这功夫呢，这王军老是惦记着这女朋友啊，就这个通过手机啊，紧着跟他说。按理说这也不对，你开车不能玩手机，他这心里头有事儿啊。哎呦，我跟你说啊，亲爱的，我那个接上咱表姐了。你看这口气都变了，称呼都变了，接上咱表姐了。你放心吧，我们这正是奔医院去啊。那边的半天没言语。哎，不是我跟你说呢，你听见没有？你干嘛呢？公司正开会呢。我跟你说，接上表姐了，你回个话啊。对方还没言语。哎，这不对啊。这王军一想，那我得跟你说一声啊，拿起手机就电话就直接给那个他那虚拟的那网络上那女朋友就拨过去了。拨过去之后，他不得那个对方得有振铃吗？铃声得响啊。哎，忽然之间呀，这电话铃声啊，在这王军这车里头清脆的响起了。哎，怎么我打女朋友电话，怎么表姐这手机响了？表姐，这是怎么个意思啊？你不知道是吧？这是一个小游戏，这是一个智力小游戏，一个脑筋急转弯。你猜怎么着？我就是他，他就是我，他啊，就是你那个女朋友啊，嘿嘿，是我乔装改扮的。哎呀，好吗？赶紧，这车也不开了，停的那个高速那个出口吧，找个地方。行了，赶紧报警吧，叫警察过来吧。好家伙，这个笑口常开说了啊，都笑不出来了啊，太可恨了这个骗子。可说呢啊，我这说都是明面上的骗，明面上骗还好识破，最不好识破的，人家到您心缝里头就利用你那点儿。哎呀呵，这心里头看这看那个都看不惯，就利用这种心理一骗一个准儿。你瞧当代的花为媒什么呀，整个一骗子。不是这个，哪个呀，江苏淮安 啊，有一位大老沈。啊，大老沈啊，大老沈是58岁了。哦，哎，说话瓮声瓮气，嗯，啊，带一点外地口音啊，对对对，他干嘛呢？他是这个坐高铁，在江苏淮安坐高铁呢，让人家那个。检查那民警啊，给这个很热情的就给这个请到这个派出所去了。嗯，走，啊，不，我这忙着赶火车，别，不着急，走，聊一会儿。哎呦，这是碰见朋友了，什么朋友啊？警察把他带到派出所，能是好事吗？我怎么了？我没干坏事啊，是你这身份证是怎么回事？我身份证你这。是吧，我的名字吗？啊，我的年龄，我的地址啊，这都一样啊，我登记注册呀。是啊，但是你多大了？我多大了？嗯，你问我呀。啊，我不是，我是58了。啊，58了。嗯，你58了。坏了，警察说我这口音让你带跑了。你58了啊。你这身份证上这你哎，你看看你这出生年月日，你按是身份证说你今年多大了啊？我是那个，我才16。哎，你差太远了，怎么回事啊？哎呀，你是有所不知啊。哎呀，我是个单身呀，老单身啊，单身。哎，我是回老家相亲去啊，给你介绍个对象啊。啊，接着哎，给我介绍了个对象。嗯，对象，哎，对溜，给我介绍了个对象啊，让我回老家相亲去。我怎么一合计呀，你想啊，我是各方面都有这个优势啊。哎呀，我奈何这个年龄这方面优势不明显呢。是啊，我一想干脆了，哎，我把这个身份证啊，想个办法给改了吧。改了好吗？他花了200块钱，啊，这路上也不是什么地方啊，道边上找了一个世外高人，哎哈，这就甭高人了啊，就你甭管什么啊哪人吧，啊，甭管哪人，哎，世外的高人，想个辙，嘿，给我把这身份证改了吧，把年龄给我改小点儿啊，给我改成16吧，我还是小鲜肉呢，还好吗？警察说你也不想想，别的不说啊，本身你这行为是犯法的，你就说你改这年龄，满脸褶子，谁能认识你，不看得出你16啊？哎呀，可说了，我这事闹的，你看这改身份证这是犯法的，谈恋爱也不行啊，花为媒，那你贵中原都不成，贵中原啊，贵中原也是一出戏啊，京剧评剧都有啊，什么梆子都有，贵中原，哦，在这个柜子里头谈的恋爱，柜那还得是大衣柜，啊，对，不是，就是一个那个装被窝的一个柜子，啊，你过去早年间，你想那南宋的事情，您不知道吗？贵中原是个喜剧的小折子戏，哎，现实当中有了，哎。有了，哎，就是这个类似的事情。月初啊，湖北武汉这俩人，一男一女，年龄相仿，都是一个单位的，俩人认识还挺熟，工作当中更多的啊经常来往啊，有很多的合作关系。说那一天呢啊，这个年轻的姑娘啊跟这个男士说呀，哎，你看今天咱们这个忙的这个啊，这把这饭都给耽误了啊，那不行，这样那个什么，我们家离这也不远，你要不然你到我们家吃顿饭吧，他觉得好，这工作当中啊，更多的就是倚仗这位男士的工作啊，人家这个出了不少力，他觉得心里头不落忍。你看你都耽误吃饭了，走，到我那儿吃去，这在单位特别正常，啊，立新也碰上过，那说你们单位哪位女同志请您到家了吃饭？不是，就说人家客气一下嘛，你要不然到我们家吃饭吧。啊，你看正好我们家离这儿很啊那个挺近的，是吧？你看咱们在这个海淀啊，把事儿忙完了，你走到家吃饭去啊，家里离这儿很近，是吧？在香河嘛，那我就不去了啊。就打个比方，哎， 就请这位男士到他们家，说我给你做饭，其实也很简单啊，咱们赶紧弄呢啊，吃完饭得了。这男同志呢，哎呦，开始客气，后来说行，走，吃去吧，吃去吧。到家里去了，到家里去，没过多久，就没过多会儿，那边正煎炒烹炸，正这女同志在厨房正忙活呢。哎，后来呢，赶紧就打厨房里出来，跟这男士说：“你呀，抓紧时间，赶紧的啊，千万别耽误，赶紧从窗户出去。”说行，说这跳过去，从哪儿出去？从窗户走，从窗户走，快，不能在屋里待着。怎么了？人说这就不对了啊！你这实心眼的把人请家去，这还往外轰，你这有紧急情况啊！哟，这个了不得，这说不清楚，这个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啊，什么呀？这女同志啊，家里头有老人，她是想着呢，做顿饭，跟这位男同事俩人吃了饭啊，那个男的就聊几句就走了啊，谁成想呢，老人家打外头回来了。哟，这姑娘一想可了不得了，好家伙，人言可畏呀，家里老人那也受不了啊。回来之后一看，好，一男一女跟屋里头，这好家伙，这呵，热气腾腾热乎乎的吃饭呢，这什么关系啊？不行，这女同志反应有点稍微的过度，就让这男的你赶紧从窗户出去，窗户出几楼都打窗户出去，可说呢，好，这男的差点挂在楼上。哎呀，你看看新闻一口清，奥拉夫·朔尔茨，这是个外国人，哎，当选德国总理，印度国防参谋长在坠机事故中身亡，浙江三地累计报告阳性感染者41例，北京房山琉璃河这个遗址考古它是取得嗨重大的成果，正是老爷一出红彤彤，为您读报我光荣，文化买卖也兴隆，是书店居然成网红。北京日报的一篇文章，当然也是啊，这些年实体书店经营啊这个在这个网络发达，咱们这网上他也可以买书啊，在这个的影响下，实体书店受到一些冲击，所以呢有些个书店呢就琢磨着咱干脆网红吧。啊，网红你看在网上，哎，你看是不是啊，咱们这个啊有自己的经营特色呀，哎，我们这儿有这个啊书店里头标配的咖啡馆，品牌的咖啡啊，什么书签啊，各种经常搞一些活动啊，反正是想尽了办法拓展他们经营生存的空间，本来呢这个无可厚非啊，这因应市场形势嘛。啊，但是呢，人家这报纸的《北京日报》这文章就提出了个问题，说你这网红化是不是实体书店求生存的之路？啊，大伙都在这个独木桥这儿挤着，都成为网红书店吗？这也未准呢。你自身经营，因为网红书店呀，说实话，甭管是网红书店、网红咖啡馆，还是网红饭馆、网红的这个炸酱面呀，对，网红的加了引号老北京啊什么之类的啊，对，都有。这个呀，一时的吸引大家眼球是可以的，能不能保持长期的关注呢？哎，这个还得更多的苦练内功。哎，跟读者的关系怎么能拉得更近一些呀？也不能够只是图些这网红，大伙儿到这一看，哎，来了啊，来过了，打个卡吧，买本书，不买了，不花那冤钱。哎，嗨，那哪行啊？可说呢，你这买书卖书，这是文化买卖呀，是不是？京剧里面就有吗？啊，京剧里有买书卖书，太有了。嘿， 那官何心受灾呀？造化了。领着你的刀却没伤，所有的好天公且把你胸膛，弟兄们确认是在花和你当，也去那不义之财也李金当，把身在几年争让我帮那公文，你想说那朝代无用你流淌，其实你看人一光，有了不报备好我抢断他了党，不然某就去浪荡天窗。 你瞧，刘唐下书，这是京剧坐楼杀妻乌龙院的一折。那说您等会儿吧，这个刘唐赤发鬼下书可不是卖书啊。对对对，那也得有文化呀，啊，得让宋公明看啊，是吧？再给各位说说新闻，北京青年报说这个浙江三地累计报告阳性病例41例。啊，你看看还得多注意啊，那可不是吗？北京日报说了啊，咱北京市疾控部门提醒风险人员主动报备，具体哪些个算风险人员呢？啊，这个没关系，如果您是家里头有朋友啊亲戚打外地回来，不妨加个保险，问一问12345啊，一听了然，一目了然，你打电话哪看得见呢？听广播也瞅不见啊。但是有点神秘感更好，是吧？感谢各位啊，这个大伙在这个聊天室里面倍儿热闹。行嘞，就这么着，不多聊，感谢各位。接下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正点快报和那个新闻天天谈，明儿见了您呐。 Sono alzato, oh bella ciao, bella ciao.